第五十六集。 傍晚，孟昭从审查室走出来，刚一进刑侦办公室，程韵就迎上来了。程韵递上来一沓资料。 哎呀，昭哥，你可算回来了，调查结果怎么样？ 没事了，你们呢？专案组资料整理怎么样了？有没有递交给检察院？ 都交上去了。那，这是经侦的调查结果。 你就直接提炼重点吧。哎呀，我写了几万字的报告，眼睛都要瞎了。 哦。经侦捋清了吴氏集团从最初到现在的扩张脉络，发现祝文秀的文鼎公司是让吴氏从普通民企扩张为集团的第一步。后来的二十年间，吴家义又吞并了吉昌化工、赛达物流、南英国贸、恒安电缆等等一系列产业，才发展成现在的集团规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产业是吴氏集团合法收购的，但是吉昌化工和南英国贸这两个公司好像和吴家义吞并文鼎的过程很相近。这两家公司的老总分别于16年前和9年前病逝，病逝前也都出现过意识模糊、心脏骤停的症状。不过因为当时医院没有查出确切病因，也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病是人为导致的，所以没能留下什么证据。 时间都这么久远了，找不到证据也正常。 程韵说着又恢复了神采奕奕的模样。 不过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什么？ 少奇醒了，意识恢复了。 好，你去见过他了？小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见了，也问了相关情况。小姑娘真的很勇敢，没有用到任何的心理疏导，就把当时的事儿全都回忆并且说了出来。少奇说吴嘉义确实性侵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暗龙，每次都是有人把他接到一个偏僻的别墅里等着吴嘉义过去。 怪不得暗龙监控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吴嘉义，这个老狐狸确实够狡猾。那吴嘉义没戴面具？ 戴了，跟你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少奇在被性侵的过程中，曾经在剧烈挣扎当中一把扯掉了吴嘉义的面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关到了疗养院地下室注射了药物。 疗养院地下室的其他几个女孩呢？有没有苏醒迹象？ 有，其他几个女孩虽然现在还没有恢复意识，但是跟少奇之前的状态差不多，我想过不了多久应该也能恢复意识了。至于许玉林和祝文秀，大概因为注射时间太长了，还是没有恢复迹象。对了，赵哥，祝瑞问你他什么时候能带着祝文秀回美国？ 祝文秀暂时不能走，得先看他能不能醒过来，配合我们还原当年的事实真相。 那朱瑞呢？ 也不行，你收了他的护照。当年陈玉到底是怎么自杀的？盐城警方在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渎职行为？需不需要进行追责？这些都需要他后续配合调查，起码让他先等暗龙案彻底结束再说。 行，我马上去办。 看着程玉那满是开心的表情，孟昭心里的苦闷总算是少了几分，他长舒了一口气。 抓捕吴嘉义的这一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吴嘉义虽然死了，但对于我们和受害者来说，总归不算是一个坏的结果。这一切终于要迎来结束了。 6月3日，一场明潭市几十年来最受瞩目的公开审判与联合发布会开始了。明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旁听区域座无虚席，挤满了来自各大媒体的记者。明潭市云法庭直播平台上也创造了自建台以来最高的观看人数记录，无数市民通过屏幕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吴维涵、暗龙管理者以及13位暗龙客户被法警押至法庭，他们低垂着头，四周是法官徐缓而有力的步伐和记者们一阵阵急促的拍照声。他们心里很清楚，审判的时刻即将到来了。现场虽然聚集了很多的人， 但是除了密集的快门声，再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平静肃穆的审判庭，高悬赤红的国徽，庄严凝重的法官，此刻的氛围容不得任何人破坏。终于，审判台前的法官拿起了话筒，没有高昂的语调，没有磅礴的气势，却如同惊雷一般穿透了现场的宁静。 下面我将宣判506暗龙案中15名涉案罪犯的判处结果。吴维涵，云牙直播 CEO， 自高中起就连续性侵多名女孩，三年前建立暗龙，组织多名未成年少女卖淫，以组织卖淫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郑永年，明记电视台台长，强奸幼女数名，并利用职权非法进行利益输送，以强奸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李运才，嘉银医疗器械董事长，强奸幼女数名，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刘世昌，赛达物流董事长，强奸幼女数名，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时，吴氏集团董事长吴嘉义此前在被警方追捕过程中，虽因交通事故当场死亡，但暗龙一案在社会上影响恶劣，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没收其全部财产。20多年以来，吴嘉义依靠临江药业研发非法药物，残害数位企业董事长，以此实现吞并他人财产、收购他人企业的扩张目的。同时还存在雇凶杀害人民警察孟静、强奸未成年少女等情节极其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强奸幼女罪、非法拘禁罪、侵占财产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如不服本院判决，原被告任意一方执判决书副本，请在15日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现在退庭。 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法官站起身，收起资料，缓缓地离开了审判席。程韵拍了拍此时正坐在台下的孟昭，示意他上台。 哎，到你了，昭哥。 孟昭正了正制服衣领，大步走到台前，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看着台下所有人，声音沉缓而有力。 各位明台市市民大家好，我是此次暗龙专案组副组长孟昭。暗龙案受害者的遭遇让我们深感遗憾与痛心，在此我要向此次案件中所有的受害人及其亲属郑重的道歉。对不起，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没有保护好你们。 说完这段话，孟昭面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关注这场审判，我很高兴，这起码说明大家仍然坚信着正义，追求着公理，没有忘记我们的初心。迟到的正义究竟是否是正义？哪怕身为一名警察，我也曾深深地怀疑过正义与公理的价值。我们既无法让死去的人复活，也无法为受伤的人抹去曾经发生的一切。活着的人也好，受伤的人也罢，迟到的正义不过是让他们相信所谓的天理昭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在麻痹自己，不敢去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挚爱的友人告诉我，如果我们连相信的力量都失去了，信念的崩塌，精神的荒芜，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仅存的一丝希望。生命是脆弱的，它承受不住任何人的加害，生命也是有羁绊的，每个人都不会只为自己而活，同时也会为自己的家人、朋友、爱人而活。迟到的正义带不来拯救，却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去尊重生命的脆弱与羁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公理虽迟必到。在此我代表明潭警方郑重向大家承诺， 我们将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份羁绊，用利爪撕开每一处阴暗，让所有隐藏于伪善皮囊之下的犯罪者都接受正义的审判与制裁。 说罢，孟昭面向所有人再次鞠了一躬，场内掌声雷鸣般响起，经久不息。这场联合发布会在掌声之中正式落幕了，法警押送所有被判刑的犯人离开了发布会现场，媒体蜂拥而至，把孟昭包围了，向他提出暗龙案中的各种问题。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提问。 孟昭一一做出回答，采访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结束。记者全都散开之后，孟昭才看清，此时偌大的空间内只坐了陆世琛一个人，正在安静地看着他，那眼神不由得让孟昭想起孟祥宇二审翻案的那个下午，陆世琛曾经站在法院路边也是这样的看着他。那个时候陆世琛也跟他一样在等待孟祥宇的宣判结果吗？孟昭看着陆时琛，脸上缓缓地露出了一个笑容。他向陆时琛伸出了手。 走吧。 嗯，走吧。 无需多言，两个人并肩向外走去。已经进入六月了。一出法院，明晃晃的阳光直射过来，暖融融的把两个人包裹起来。周奇阳开着车过来，他探出头喊道： 哎，周哥，周哥。 啊，陆顾问。哎，周哥，你的车不是送去修了吗？要不要我捎你回家？ 不用，赶紧回去休息吧。 见孟昭跟陆时琛朝着市局的方向走，周奇阳抬高了声音说： 你们还回市局啊？ 回家。 你和他总是不经意擦肩，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彼此心中成为相互的光，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你和他总在无解中道别，就像两条没交集的航线，你们就像璀璨斑驳的光年，在下个路口注定再遇见。别说再见，请相信永远，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仿佛还是昨天，你的笑容在他心里面。我说再见，请相信永远，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手指放在唇边，不许说再见。 相信永远，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守着放在唇边，不是说再见。 去说再见。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第三季《迷影》，本剧由小曾、韩营地、张涛领衔演播，敬请收听《皮囊》第四季《假面》。皮囊， 或许我还在等着你。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